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呀，好不容易放假了， 想去什么地方？ 想去巨云南怎么样？ 哇， 巨原始森林里， 哇，太棒了！ 或者是看看少数民族的寨子。 哎呦，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 啊！当然，我只是吃胡萝卜，我是替你想的。 哎，不过你也可以尝尝云南的胡萝卜是什么样子的， 嗯， 什么味道的吗？说不定云南的胡萝卜跟北京的胡萝卜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坐飞机？没什么意思。 我们坐火车吧。 高铁？ 高铁没什么意思。 对， 坐进去之后咻就到了，那么快， 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对吧？ 你有没有坐过绿皮火车？ 坐过， 坐过。 里头还不是现在的那么舒服的，一人一个沙发，是长条凳， 对， 木头的， 而且开得很慢很慢。 对， 而且开起来还会哐当哐当， 对， 哐当哐当，而且里面也没有空调。 哎， 很热， 对，扇扇子， 而且里面也没有餐车，还要吃方便面， 对，自己带吃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人，非常的挤， 有非常好听的火车的声音，哦，接着呢， 空中空中空中， 蒸汽煤渣就飘啊飘， 烧煤的蒸汽火车， 对， 好像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火车了， 那是吗？但是我们找一找。这样的火车到原始森林， 哇，那种感觉简直太棒了。 走吧， 走。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邓雨杰，我是东江门巷小学2年级3班的学生。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幸运的奈德》，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情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奈德总是会遇到特别特别倒霉的事情，但是倒霉过后总是会有幸运的事情发生。那你觉得他是倒霉呢，还是幸运呢？我觉得遇到问题不要怕，只要我们用乐观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事情都有积极的一面，因为有过挫折，我们才会更加珍惜幸运到来的时刻。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外国的大朋友雷米·查利普为我们写的，是由普普兰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幸运的奈德。小男孩奈德梳着整齐的头发，穿着红衬衫和黄裤子。有一天呢，奈德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说：欢迎你参加惊喜派对。 哇，奈德高兴极了。哦，我可真是幸运呢，惊喜派对，说不定上面会有好吃的蛋糕，巧克力蛋糕，哦，上面还点着生日蜡烛，一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点心，还有冰淇淋，说不定还会有很多的水果，哦，我可真是太幸运了。 奈德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可爱的惊喜派对。 可是真倒霉， 奈德住在纽约，这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有好多好多非常高的楼。可派对在离这儿很远很远的佛罗里达举行。 嗯，这可真是太麻烦了。 不过真幸运，奈德的朋友知道奈德要到佛罗里达去参加派对，就借给他了一架飞机。 哦，我得戴上飞行帽，戴上安全眼镜，哦，最好还围上一条围巾，因为飞机飞到天空中就会变得很冷的。嗯，突突突突突突突，嗯。 飞机起飞了。内德开着红色的飞机飞到了城市的上空，他路过了一条长长的彩虹，飞机喷出了白色的烟雾。内德驾着飞机飞向佛罗里达。 哦，不过我真倒霉，飞着飞着突然发动机爆炸了。哦，天哪，救命，我会从天空中掉下去的。 啊，真幸运，幸亏飞机上有个降落伞。内德背上了降落伞，这下他不会摔死了。他从天空中背着降落伞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向下降落。他路过了一朵云彩，又路过了一朵云彩。 我可真是太幸运了，要是没有降落伞，我从天空掉下去肯定会被摔成肉饼的。嘘，哦，这是什么声音？ 哦，真倒霉，降落伞上竟然有个大窟窿。哦，这下糟糕了，内德还是继续从天空中掉下来了。 哦，天哪，这可真是太倒霉了。 从这么高的天空中掉下来，那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内德从天空中掉啊掉啊，还是头朝下往下掉。不过真幸运，内德掉下来的地方地上有个软软的好大好大的干草堆，黄黄的干草堆得比房子还要高。 哇，我可真幸运，掉在干草堆上就不会被摔扁了。 内德向着干草堆掉下来，就在他离干草堆很近的时候，内德突然又尖叫了起来。 哦，天哪，真倒霉，是谁把干草堆上放了一把叉子的？ 哦，干草堆上竟然有一只插干草的叉子，它插在干草堆的最顶上，正好叉子的尖儿朝上。要是内德掉在叉子上，一定会在屁股上插出三个大窟窿。 我可真是倒霉 啊！不过真幸运，内德竟然躲过了叉子，他从叉子旁边降落下来了。 哇，这可真是太幸运了，我没有被叉子插中真是太幸运了。咻 咪个啊，不过真倒霉，内德虽然躲过了叉子，但是他也躲过了干草堆，他没有掉在干草堆上。 哦，真倒霉，我这下惨了，肯定会被摔扁的。 哇，真幸运，你一定猜不到发生了什么。内德虽然没有掉在叉子上，没有掉在干草堆上，但是他也没有掉在地上，因为干草堆旁边就是一个大大的水池子，他竟然掉到了水里，扑通一声。啊，内德没有被摔死，没有在屁股上插出三个大窟窿，也没有摔成肉饼，他掉进了水里。 哇，这可真是真幸运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哦，等等，是什么东西？黑黑的，尖尖的牙齿，还有尖尖的鳍，向着内德游过来了。不是一只一条，而是一大群。 哦，真倒霉，水里怎么会有一群鲨鱼呢？ 哇，真幸运，内德竟然会游泳，而且他发现他不是掉进了水池子，而是掉进了大海里。哗哗哗， 内德拼命的游，拼命的游。哦，我得说，内德游泳游得可真够快的。内德游得很快，鲨鱼也追不上他。他游啊游啊， 我真幸运，我看到岸了，上了岸就安全了。 内德爬到了岸上， 哦，这下躲过了鲨鱼。哦，不过，哦，真倒霉。 瞧瞧，内德拽着一根树枝爬上了岸，可他刚一上岸，就遇到了老虎一家。 我真倒霉，我一定会被老虎吃掉的。 嗷嗷， 老虎们看见了内德，马上从石头上跳起来，朝着内德就追了过来。 哦，救命啊！ 哇，真幸运，内德跑得非常快，他撒开两条腿，嗖嗖嗖地向前跑。老虎爸爸、老虎妈妈还有三只小老虎就在后面拼命地追。跑啊跑啊跑，跑啊跑啊跑。哎，前面有个山洞， 哦，快到山洞里去吧，躲一躲，老虎就抓不到我了。嗖， 内德闯进了山洞里。 哦，真倒霉，这个洞怎么又黑又深，什么都看不见呢？ 啊，这下可糟了，万一老虎在洞里找到了内德，那可怎么办？哎，等等，不过真幸运，内德竟然会挖洞，他拿出了一把小凿子，开始挖起洞来。先向上挖，再向左挖，再向下挖，再向右挖，挖呀挖，挖呀挖，一边挖洞一边逃跑。哦，老虎太胖了，老虎钻洞的时候被卡住了。 哦，真幸运，真幸运，真幸运。嗯，叮铃， 内德挖到了最后的一块石头。等石头被挖开以后，他发现他来到了一个古怪的舞厅。 哦，真倒霉，我就这样从地里钻出来，大家都在跳舞，哦，我简直太丢脸了。 内德觉得很不好意思，所有的人都正在跳舞，可所有的人都被他吓到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他。 这是什么地方啊？ 嘿，这就是惊喜派对呀。 哦，我真幸运。 天哪，内德可真是幸运，他竟然挖呀挖呀挖，直接挖到了惊喜派对，而且就是他要来参加的惊喜派对。而且更幸运的是，这场派对是为内德举行的，因为今天是内德的生日。嘿，内德，祝你生日快乐。 哦，祝你生日快乐。 哦，我可真是幸运的内德。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哎，唐耳朵， 嗯 嗯，你的存钱罐呢？ 怎么啦？ 嗯，你想不想跟我一起捐款呢？ 捐款？ 嗯，就是捐钱。 我知道。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帮助那些住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的，没有玩具也没有书看的小朋友啊。 捐点胡萝卜？ 啊 啊，不，当然是捐钱啦。 嗯， 我是很有爱心的一只兔子。 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一只很有爱心的兔子。 拿去吧。 嗯，好吧。 里头3.8块。 没问题，你捐3.8块，我捐380。 哎，太好了， 咱们就可以为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买上30本书，或者50本书，或者更多的书， 那 说不定还会有玩具呢。 如果我捐4.8块呢？ 那我就捐480，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买上50本书。 太好了，哎呀，这种事情我太愿意做了。来来，先给我1块钱。 为什么呀？ 给我。 为什么？ 一会儿再跟你说。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 我现在没有一块钱。 你没有一块钱，那你怎么捐三块八？怎么捐四块八？ 三块八在罐里头，你再给我一块钱， 你就有四块八了。 啊，对。 那我要是再给你两块钱呢？ 哎，那我就有五块八了。 那我要是再给你十块钱呢？ 那我就有十三块八了。 你到底是用你的钱捐款，还是用我的钱捐款啊？ 那不应该，不应该吗？ 你要捐款，不管多还是少，都应该是你自己的心意吧？ 哦，是这样的。 嗯， 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给捐出去，是吧？ 对，这样吧，塔尔多，这个月给你的零花钱，我就不给你了，我就都帮你捐款了吧？ 好吧，我是一只伟大的兔子。 掏耳朵听听听听掏耳朵，掏耳朵笑笑笑笑掏耳朵，掏耳朵唱唱唱唱掏耳朵，掏耳朵跳跳跳跳掏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掏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掏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掏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呱呱的表姐到家里边来做客，一家人都非常开心，拿出了很多水果。姐姐拿了一个大的苹果给了呱呱，自己呢拿了一个小苹果吃。呱呱笑眯眯地对姐姐说： 姐姐姐姐，看你这个样子，你一定是一个尊老爱幼的人。 姐姐说：弟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 妈妈昨天给我讲了几个尊老爱幼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叫恐龙让梨，恐龙是不是就是姐姐你这样的长相？ 呱呱四岁的时候脾气挺倔，有一天他不听话，爸爸就吓唬他，如果不听话就将进厕所里边进行反省。呱呱看了一眼爸爸，自己就跑到厕所里边，还把门锁上了。过了半个小时，呱呱的妈妈有点忍不住了，她赶紧敲门过去问呱呱的情况。哎，呱呱，干嘛呢在里边？差不多了吧啊，差不多开门吧，好吧。你爸爸已经意识到他刚才说话不妥，好不好？啊，再说你赶紧开门啊，那妈妈也有点憋不住了。这个时候呱呱倒是淡定地回了一句： 解铃还需系铃人，让爸爸来。 有一段时间呱呱三岁不听话，妈妈说：你再不听话，你相不相信我把你扔出去。嗯，我再捡一个小宝贝回来。呱呱听到这儿先是一愣，然后小眼珠一转，他低着头对妈妈说： 你捡回来的小孩如果也是一个不听话的，也是他妈妈不要的，还不如我呢，怎么办？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实验园的李雨曼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数字歌。 一什么一，树枝一；二什么二，鸭子二；三什么三，耳朵三；四什么四，帆船四；五什么五，高高五；六什么六，豆芽六；七什么七，